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好，翻嚟第三节啦。咁嗱，成件事咧，我谂喺嗰个主流世界入边嗰个转捩点啫咩？就系呢个丝绸之路嘅出现，同埋咧佢嗰个创办人嘅被捕啦咁样。咁事实上咧，喺丝绸之路出现之前咧，佢出现嘅时间应该大概2008年到咧，佢即系佢今差唔多十年啦，吓头头尾尾吓。就其實 Bitcoin 咧就唔係好掂嘅，因為你用一個正常嘅諗咧，就係邊個人會信你啊？舉個例，如果我同阿基佬講，喂，如果我想開部戲，咁咧就我手頭上有大把錢嘅，不過嗰啲全部 Bitcoin 嚟嘅，咁你寫完劇本，我用 Bitcoin 找數得唔得咧？咁你嘅答案係咩咧？ 我答案就係、是。你当你自己是印银纸啊？ 唔系，你个答案应该，你个答案就是如果我交租啊、食饭啊，全部都用咗 Bitcoin， 咁我梗系收啦。 唔系，即系你帮我做嗰啲， 就算而家都系噶，就算而家都系噶。咁个转捩点咧，就系喺其中一个转捩点就喺。即系佢可以成为一个即系真系多人用嘅边度咧，就系、是、咧。有个网站，就叫丝绸之路，咁咧佢就用咗一个方法，就系、是、你喺度买嘢，你系可以用 Bitcoin 找数嘅，甚至只系用 Bitcoin 找数，咁入边有咩都有卖嘅，譬如你可以买大麻，你可以买呢啲 cocaine 啊 ，cocaine 啊，我唔知听我军火都可以买嘅，咁当然唔系佢自己呢个僆仔本身佢自己做咧，而系话。佢亦都好似經紀咁樣，喂你有貨喎、哦，舉個例，譬如話我而家有部二手iPhone 7喎、哦，咁樣，咁我訂上嚟啦，咁樣，咁你跟住就，哦，我有 Bitcoin 喎、哦，我譬如我用一個 Bitcoin 買你嗰部 iPhone 咁樣，咁你肯收咪得咯，咁所以佢當然稱之為一個咩咧，就係喺呢個違禁品嘅領域入。边嘅 Amazon， 咁你睇 Amazon 而家好多嘢喺上面买啊嘛，咁原来咧，佢做呢样嘢仲加咗一个科技嘅，就叫 Tor，T-O-R。咁 Tor 呢个我哋以前咧好几年前我哋讲 洋葱网， 洋葱网我哋讲维基解密嗰阵时候咧，其实已经 touch 咗。嗰个就系话你用咗呢一个技术之后咧，嗰个政府或者其他人系跟唔到你嗰个真正身份嘅。咁换言之咧。丝绸之路咧，其实有两个主要组成嘅部分，系令到佢成为一个相当之受欢迎，成为一个即系交易额相当之高嘅网站，就系 Tor 加 Bitcoin。嗱，我再复述一次，点解会咁样咧？就因为咧，如果你用咗 Bitcoin 之后咧，基本上银行、政府系攞唔到你记录嘅。 系， 第二样嘢，你如果用埋 Tor 之后咧。冇人知道你究竟系边个？ 系你知唔知咧？你而家讲呢样嘢咧，我哋有好多人咧都未必会识，但系好多小学生会识。 系啊， 系啊。点解咧？香港咧，尤其是有好多小学生会识。但系啱啱咧，就即系之前咧，就系、是、城大嘅一个作一个老师，咁佢写一本叫《恐惧鸟》。咁啊，里面啊讲咗潜。 嗰个成个城大老师嚟嗰个。 唉，嗰、那个系城大嘅其他一个老师嚟嘅。但系佢最近咧，佢出咗两本噶啦。咁啊，佢喺个学生嘅嗰度咧，即系佢引发起，因为变成咗而家禁书啦，好似系可以罚款添啊。罰咗個款，我覺得唔係，我覺得好有問題嘅，即係罰佢嗰個嘅。但係佢裡面咧就都係掂到、接觸到咧呢種咧叫潛網， 啊，即系响一个我哋互联网里面嗰度咧，就有一个好深嘅层面。那个层面咧，里面嗰度咧，你再深入去嘅嗰时候咧，你就有一个叫做系，当然啦，你一定要有一种叫做身，有一种身份嘅号码。然后咧就落到嗰度咧，坦克车你都可以买得到。 系啊，系 啊， 军火啊，你买得到。诶、啊，那个毒海无涯。 系啊， 亦都有好多嗰种叫色情网，但系嗰个色情网咧就唔系而家咧，你就上嗰啲网嗰度咧揿嗰时咧好多，即系嗰种，因为嗰啲你都已经觉得好大胆嘅话咧，咁啊下面嗰啲咧你就更加吃惊、 嗯 啊，因为我系记得有一次咧，你都即系揾一个主题就讲个杀人电影，咁、 嗯、 啊其实而家下面嗰度咧，呢啲叫网嘅嗰最深层嘅嗰度咧，有呢啲咧即系作为一种叫做系专门网嘅，你要去。入去那度咧，要俾得一筆錢，咁但係你可以睇到嗰啲片段。 但係如果你用傳統嗰個俾錢咧，呢、這個就有個好大嘅風險，就因為跟會知道你係邊個。 因為咧，當你去到一個層面嗰時候咧，國際刑警已經開始追查你噶啦、 嗯 啊、即係如果你嘅身份咧就暴露出嚟嗰時候，佢、嗯、有權係拉你添㗎。咁、 嗯、 所以嗰個咧，即係就而家咧，即係引發到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咧，嗰、那個喺嗰個網絡嘅世界裏面嗰度咧，我哋而家睇緊嗰個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嚟嘅嚇。咁、嗰個恐懼料咧，即係嗰本書咧裏面咧，其實就浮光月掠影咁樣咧嚟講介紹俾人話個網絡嘅世界嘅有幾立體化咧，好 matrix 嘅世界係已經出咗嚟。 咁嗱，而家呢位朋友咧，佢嗰个处境系咁样嘅，佢就已经定咗罪噶啦，嗰、那个罪咧就系终身监禁嘅。咁、佢就等候紧上诉。咁但系呢个上诉嘅过程咧，应该相当之艰苦嘅。个原因就系佢喺监狱入边咧，佢即系能够接触到出边嘅资讯，或者佢即系同律师可以即系话，甚至保释佢出嚟嘅机会相当之低啊。 系。 咁佢嗰個處境咧，有啲人就形容咧，就係接近喺呢個 Edward Snowden 嗰個，或者係呢個維基解密，或者甚至已經被捕嗰位 Chelsea Manning 嘅情況。咁、Chelsea Manning 就更大鑊啦，因為嗰個係單獨拘禁啊。係咁佢因為咧就係、是、幫維基解密泄露咗係好多美國嘅國務院嘅電郵啊。係咁呢件事相當轟動，甚至有人懷疑咧就令到呢個希拉里選唔到其中一個因素嚟嘅。咁佢而家呢個情況咧。就認同佢嘅思想嘅人咧，就為佢各方奔走。咁、你就會問啦，咦？佢喺上面又賣毒品，又賣啫，咁點能夠成為一個咩咧？咁、樣佢喺度解釋嘅，佢嘅解釋咧就好似我哋第二節所講一樣嘢，就係咧喺我哋呢、這個即係、政治制度入邊，佢講緊美國啊。其實咧，我哋嗰個各方面嘅生活，我哋個互聯網上嘅生活，我哋電腦上嘅生活，我哋經濟上嘅生活。是不斷被呢啲政府同埋大企業蠶食緊，而我哋不自覺。其中一個例子就係、譬如話我哋要食啲乜嘢嘅藥品，咁點解個政府話俾我聽，我哋應該食或者唔應該食咧？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大麻啦。咁、個政府不斷灌輸俾你個思想就係、大麻係毒品啊， 唔合法嘅， 唔合法嘅。咁但係佢哋話翻你聽，以好多醫學上面嘅研究或者證明係話俾你聽，大麻係有益嘅喎，咁樣。咁點解你有權決定我應該試啲咩，唔試啲咩嘢咧？咁樣。就算我吸毒都好，咁如果我能夠自己控制到，我自己接受，你冇呢個道德上嘅理由唔俾我食嘅。因為我嘅生命由我自己決定啊嘛，係嘛？呢個就係佢哋嘅睇法。 尤其是大麻添。因為大麻咧，即係喺好多情況之下咧，都覺得係即係都知道咧，佢係有一個藥療作用嘅，即係對你嘅大。 連阿安倍晉三嘅老婆而家都講啊，日本要種大麻。 係啊係啊，咁所以依個咧就變成一個好大嘅矛盾啦。就佢究竟佢即係佢立出嚟話依個叫違禁品，佢嘅嗰個作用咧就有樣嘢可以危害大家嘅嗰種叫做健康啊咩嗰啲咁嘅嘢之餘嗰陣咧。但系咧，即大家可能咧，或者都系有用過咧，喺叫做喺醫療作用嗰度咧，佢發揮到一個好大嘅功能。咁啊，呢個究竟邊一個 information 咧，係啱係咩咧？因為好多時就係有好多人你又同過咧，即而家譬如你一個學校裡面，你研究嗰、那個叫佢嗰個藥性有咩作用咧？一個普通嘅一個醫學院裡面嗰度咧，佢都係 check 到佢嘅嗰個作用出嚟嘅。何解會有一啲？所以依個矛盾就呢樣嘢出到嚟。 但係佢哋嗰個講嘅更加極端嘅，佢話無論個人想做啲咩好，只要我唔係危害其他人，政府係冇理由冇權 去禁止我咁做。 係 啊，呢、這個佢哋嗰個信，呢、這個就係佢哋嗰個所謂 libertarian 嘅自由思想。咁喺呢方面咧，其實佢同阿 Edward Snowden 係個諗法好接近嘅。 係 啊，但係最重要、最重要一樣咧，佢哋即係不斷強調一樣嘅就係、是、政府同埋大企係冇理由要侵犯我哋個人嘅私隱。 嗯哼， 我啲錢點嚟？ 嗯、 我啲钱点用？ 但呢个最关键 交换嘅过程，你系如果我唔想你知道，你唔应该有任何嘅理由去知。咁呢个亦都系点解咧 ？Bitcoin 佢其中一个名字叫做咩？叫 cryptocurrency。 嗯， 就系咧加密咗嘅货币。嗱、 嗯， 咁呢个 crypto 其实就喺呢个书嘅名嘅前一个字根嚟嘅。 哦，系 cryptonomicon 啊嘛。 嗯，系。 咁呢个其实就系话系加密咗，即系 encrypt。就令到你唔可以去知道我係嗰個個人嘅資料，呢、這個包括你嘅電郵啦，包括你身即係呢個其他嘅有關個人嘅資料，包括你嘅財政狀況。佢有強調，政府同埋大企業係冇理由要知道，但冇理由知道，只不過係一個理想嚟啫。要做到 呢樣嘢， 做到呢樣嘢咧，就係嗰個加密嘅能力， 個技術啦。 咁呢個加密能力咧，原來去到七八十年代咧，係開始一個好大的改變。喺呢個之前咧，要加密咧，只有政府嘅電腦嘅能力先做到。因為當然係電腦好貴，但係去到七十八十年代之後咧，電腦嗰個普及性同埋嗰個技術嘅發展咧，就令到普通人都可以將自己嘅資料加密啦。舉個例。如果你而家大家用 Facebook 嚇、談論到嘅，譬如話誒，聽日去邊度示威咁樣，咁如果你 Facebook 講咧，或者係呢個組群講咧，咁就大家就係、必然咧會嗰個政府嘅針咧就會知道曬噶啦。咁於是乎咧，近年咧呢、這個我真係知道嘅，呢、這個我唔係吹水嘅、大家就用咗另外啲嘢啦。我聽講個名字我咪叫 Telegram。 Telegram 係咪係咪？ 我唔知道啊，你唔好明白、 你唔好扮唔知啊！你啊，你知你唔講啫，即係舉個例，即係有呢啲啊，譬如你電話可以勾線喎，咁、咪用呢個 WhatsApp 咯，係咪啊？咁咪勾唔到咯。咁呢啲就係我哋日常生活入邊嗰個去對抗嗰個政府去。 你有張良計， 係啊，我有個， 我就用過長計。 咁其中最重要一個關口，一個戰場咧，就係貨幣。咁呢個問題咧，其實喺從來呢啲即係寫小説人咧，唔係太多可以掂到嘅，但咧去到呢本書度咧，掂到啦。掂到之後，加上個電腦嘅能力嘅發展，同埋一班人嘅努力，結果做咗出嚟。做咗出嚟之後咧，都賣唔到，但係一發覺原來賣呢啲即係平時你好難喺證券市場賣到嘅嘢咧，竟然啲人可以肯收 Bitcoin 啦。咁就形成咧個突然間爆出嚟。但呢度補充一樣咧，其實咧即係呢個網站話咁做啫，但係咧。唔止佢嘅，咁另外起碼我哋知道一個叫 Atlantis， Atlantis 亞特蘭蒂斯啊，就都做乜嘢嘅，但係嗰個網站咧，嗰、那個負責人就好似冇遇到咁嘅處境， 係 嚇，雖然嗰個網站都收咗皮啦，咁、但係呢位即係負責人咧，佢就好不幸啦，佢就即係喺 燒燬呢個， 係啊，就 被拉啦， 遇到咁結果啦，咁遇到咁嘅結果咧，其實就唔止頭先我哋嗰個講法嘅，因為咧。佢喺上面咧，佢就用一個假名。咁呢個就梗係噶啦，呢、這個假名就即係大家而家一定喺網上都唔中意用真名噶啦，係嘛？佢就用咗咧，嗱而家其實可以去嗰、那個電腦嘅畫面嗰度、就係呢個人物。 係蘇羅嚟 嘅 呢個。 呢個唔係，呢、這個有個名嘅，呢、這個名咧就叫做咧 Dread Private Roberts。 哦，係 係。咁係電視片嚟嘅，呢、這個電視片嚟嘅，如果冇記錯嘛。咁啊用咗呢個藝名。咁咧就點解要提呢樣嘢咧？就因為咧，其實而家咧，即係嗰個罪名咧，包括係咩咧？販賣毒品啦、洗黑錢啦，其中一個罪名咧就係僱用呢個殺手去殺人。 嗯哼，係。 咁咧就話說咧，有喺嗰個網站入邊咧，呢、這個交易期間有人得罪咗呢位 Dread、Private Roberts。咁咧跟住佢就請第二友咧走去殺人。咁你知唔知支付個方法係咩咧？ 啊，就是、用呢個電子貨幣。 係啊，竟然有人肯制喎。咁咧，但係咧，嗱、那個故事係點樣咧？故事咧就係咧，佢而家呢位仁兄就話咧，其實嗰個唔係佢嚟嘅。咁點解呢度要強調一樣嘢？就是、因為咧。而家喺度其中一個重點咧拗緊啦，我哋都未知道真相，就係、是、呢個絲綢之路嘅創辦人係得佢一個， 我哋唔知 道。会唔会系有千兵万马嘅咧？ 或者系一班人？ 系。 咁佢而家其中一个解释就话咧，叫人去即系出 Bitcoin 去杀人嗰个咧，唔系佢嚟嘅，系另外一个用咗呢个名嘅人。 嗯 甚至有可能是被人 hack 咗入去，用呢、這 个冒认咗佢， 冒认咗佢。咁呢、个就其中一个解释嚟嘅。因为认识佢人咧，觉得其实佢系一个好有理想、好善良嘅人嚟嘅。嗱、唔系代表我哋认同啊，因为我哋唔识佢，我哋都唔知道前因后果。但系咧、即系而家拗嗰个情况咧就咁样。咁、甚至咧，技术可以翻一个正常画面啦。甚至咧，就而家有一套纪录片咧、套用头先啊。基督讲嗰样咧，就个名叫 Deep Web 啊 ，Deep Web 吓吓，咁嗰、那个导演咧、就叫做 Alex Hunter， 如果冇记错嘅话吓，咁、嗰、个 Alex Winter 吓、 就 Alex Winter 吓，咁我相信咧，高恩兄弟而家改编佢呢个古仔嘅时候咧，都有大量参考过呢套纪录片嘅吓，嗰、那个纪录片咧就2021即系旧年拍嘅。咁喺YouTube 睇晒嘅，即係成個個鐘頭我都睇咗㗎喇。咁呢就即係嗰個旁白嘅人呢，咁大家都估到㗎。就係、是、奇洛里維斯。咁、我相信佢個人嚟講，佢對呢個事情有相當之強嘅立場嘅。 咁正常。同埋如果講嘅真係個人喎，你知最近呢佢有一部咁嘅戲嘅。就叫做是決命十三分鐘咧，佢裡面咧講個同你頭先嗰個咧就真係一脈相連，就因為真人真事嘅，就話喺嗰個叫做係納粹黨未曾得到嗰個政權嘅嗰時期，就已經有一個年輕人，佢咧就想佢就係做一個刺殺嘅行動，咁、但係刺殺咗之後嗰度咧，佢俾納粹黨咧就捉咗之後嗰度咧，大家都因為佢以佢所講咧就係同埋個故事都講佢本身係佢自己一個人去做呢樣嘢嘅行動嚟嘅，但係咧納粹黨咧就唔相信，係認為係一班人嚟嘅。咁而咧就成個喺呢一個叫做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期，去到1945年嘅嗰個時間咧，佢都係不斷被人囚禁，同埋喺度嚴刑拷問，就揾嗰個叫做係嗰個叫真相。咁啊，同你頭先講啊呢位啊肖羅嘅嗰個佢面對嗰個都可能同一個命運喎。 咁但係當然呢個你認同咗佢嗰個思，即係嗰個。政治立場你才能這樣講，但如果你不認同你就覺得反毒始終是反毒啦，你洗黑錢始終是洗黑錢啦，當然要受刑罰的啦。 不是，關鍵就是叫是一個人做啊， 還是整班人一起做？ 是整班人做， 是啊。現在是的而且有一個可以懷疑的理由，就是是可能不止他一個的，是。但是在他現在這個處境裡面，他會如果是真的有，他會不會督其他人出來，還是還是他要保持緘默？他只是说有其他人呢，这个就要看那个事态的发展。所以说都是始终高兄弟如果写这个剧本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呢那个事情还在发展之中，你有多少资料是掌握得很准确呢，这个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 但对他两兄弟来讲是一个挑战来的。 咁如果唔係挑戰咁講，佢哋又唔會覺得。 因為呢個可能你真係寫到一寫出嚟嗰時，佢分分鐘都可以 公布咗之後 先加更啊！ 我呢個九成啦，即係以佢哋嘅功力，呢個都九成係。 佢一定諗到個 point， 然後咁佢寫佢 係。係啊，咁嗱，除咗呢個之外咧，其實佢被捕嘅過程咧亦都好精彩嘅，即係真係可以喺戲入邊用嘅。係。咁係點樣咧？就係原來咧，佢呢度做咗好曬生意。其實佢以前咧就好。即係好鋸嘅，佢就讀物理學嘅，咁讀得唔錯，咁但係當然唔係第一線嘅名校啦。咁就讀完之後係攞咗獎學金做讀呢個研究院嘅。咁但係寫研究院嘅佢出咗 paper 啦，佢就開始發覺咧佢喺呢方面冇乜興趣，唔可以作為一個終身嘅置業。咁跟住咧佢就想做生意。網上嘅，咁其中一個咧就好戇居嘅，我佢做完出嚟我都講咗戇居，就喺網上賣舊書。 哦，賣舊書，哎呀，我都想咁嘅，係戇居嘅，戇居咁。 咁啊，戇居唔係一個主觀嘅判斷嚟噶嘛，戇居係一個客觀嘅判斷，因為佢賣舊書就搞到自己即係蝕曬錢咯， 更加蝕本。 係啊，咁佢跟住就買一間屋。 吓，买间屋仔咧就即系攞住几皮嘢咧就走去开一个咁嘅网站， 嗯、 但竟然咧俾佢发达， 系 吓，咁佢发达都系有翻攞翻 Bitcoin 嘅，我估吓， 嗯哼，系 吓，但系佢去到我谂，如果佢嗰阵时候咧，佢啲 Bitcoin 赚钱都赚到嘅， 嗯哼， 吓，咁咧就。即是开始感受到空前的压力啦、 嗯、 因为呢内部因为这个生意发展之后有很多矛盾，咁、 嗯、 外部又即是、开始受到这些美国的其中一个即是国会部分的国会参议员呢去追杀，就讲明呢在个纪录片有讲明的，就是谁讲明一定要 抄出来， 抄出来，同埋要扫即是要将这个这些网站， 新八年列和 什么、啊、要将这些网站呢要将它全部呢就 彻底清除 取替、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它开始熬底的了。那在熬底期间呢又发生一些事呢，就是有些人呢就真的问他说有一单大生意你做不做，那他就 refer 了给人咯、 嗯 啊、即不知道很大单的毒品的交易的、 嗯、 那原来呢这个其实是 FBI 的 圈套 圈套、咁佢去叫呢間接話嗰個就賴嘢，打賴嘢之後咧，嗰個人就出唔到聲，就俾 FBI 無形咗呢條友。咁咧又輾轉咧，跟住咧又約咗佢出嚟。咁但係佢哋啲人好小心嘅，因為佢哋其實咧，如果你睇 Alex Stone 已經知道啦，佢啲電腦咧全部 encrypt 曬嘅，即係除非佢自己用咧，否則其他人用咧就。即刻咧就會入邊啲資料係完全係你攞唔得翻出嚟嘅。咁嗰個情況點樣咧？就係約佢出嚟，請喺圖書館嗰度，跟住咧一路同佢傾偈。佢自己唔知啊，佢以為嗰個人仲係原本嗰個人嚟嘅，但其實已經係另外嗱呢、這個即係證明一樣嘢就係、是。佢做生意所有人咧，唔係 face to face 啊，喺邊條友做佢都唔知道啊。咁呢個就係網絡世界嗰種，你話得意嘅地方，亦都係嗰種最攞命嘅地方嚟嘅。 當你見到真人嗰時候咧，就可能另一回事嘅。 係啊，咁見到真人嗰個情況點樣咧？有人同佢傾緊偈，咁跟住咧，佢即係打緊啦。咁對方就睇到有個機會啦。咁突然間咧，佢後面咧，就一對情侶嗌交。正当佢望翻呢个情侣嗌交嘅时候咧、就有人抢咗佢部电脑，抢、部电脑、哦，跟住成班人围住佢身边、哦，跟住咧仲要插个 USB 一个好特别嘅 USB 入去咧，插咗喺电脑度咧，系、令到呢个电脑所有嘅资料咧唔可以揿一个掣咧、就即刻销毁嘅， 系啊，即刻全部即系冰封咗佢个电脑， 系啊系啊 ，OK 冇入片就冰封， 系啊。唔係有曬名嘅，依家我第即係第四節翻嚟話俾你，嗰啲名係咩？咁原來嗰個兩對嗌交情侶咧，係妹嚟嘅，係、FBI 嘅， 係做戲 嘅， 係演員嚟嘅。 咁換言之，依個要拉佢呢個過程咧，係度到即係好似劇本咁樣咯。 即係先即係分散你嘅注意力， 係啊。 然後就最重要咧，就驚你可能益有少少。 唔係佢一個掣其實就可以。 佢一少少咪即刻消滅曬嗰啲證據。 係啊， 佢就唔容許你咁做㗎。 係啊， 哇！啲好處心積慮。 係啊， 已經入咗個局嗰度咧，俾人哋咁嚟劏㗎啦。 係啊，咁即使係咁樣咧，其實一個好大嘅教訓咧，大家聽完呢個節目咧，以後如果你做同一樣嘢咧，你要記住啊。其實呢個人已經好醒目㗎啦，呢個人佢由到尾咧好清楚一樣嘢，就係咧佢不能以真嘅姓名咧，去顯露身份。 出邊係聯絡。 所以佢理論上咧，佢由 day one 開始搞呢嚿嘢咧，佢從來冇出過真名嘅。但係好衰唔衰咧？佢以前就用過 其實嘅名 Gmail 哦， 係用自己嘅名。 係 佢就 Ross Orbit， 佢就以為自己 delete 咗 哦， 但係咧。這個就好似我哋今時今日喺 Facebook 嘅機緣反應，係俾人 cap 咗圖啊！ 可以 scan 翻兩張 嚟。唔係啊，唔係個樣啊，係個 email 呢個名咋？ 哦，係啊， 係啊，因為以前咧佢試過一個咧就係唔知賣其他嘢嘅，都不過可能都係同違禁品有關噶，但係好少量嘅啫。佢就係達人，跟住咧有呢個名喺度， 係， 咁佢咧。好即系自己都记得呢样嘢嘅，佢系 delete 咗佢，佢就以为冇事， 但系 cap 咗出嚟。 但系当其时咧，嗱、我谂当其时冇乜人兴 cap 图嘅，就 系 唔知点解当其时佢做呢样嘢时有人 cap 咗图。咁呢样嘢喺心喺边度发生咧？就系、 當如果啲人呢啲 FBI 去吹佢咧，喺 search engine 揾翻呢個名出嚟啊！ 哦，哇！呢、這個過癮喎、哦。不過咁你就已經咧，人哋未拍你已經劇透咗。哇！好睇啊！呢一段戲 嗱、專業人專業人士話好睇啊！ 唔係真係真係你睇到呢個已經係一個 talking 可以做成一個 talking point。 系嘛？你覺得點解會可以做成個 talking point 咧？唔係佢，因為佢裡面咧，即係依個依、這個，你會睇到咧，由成件事咧，因為我哋聽呢個新聞嗰時候咧，都覺得佢，誒佢何解點，即係佢如何咧，即係喺個叫 FBI 嗰邊咧，政府嗰邊嗰度咧，佢點樣部署拉佢？你估唔係咁容易嘅、嗯，即係去揾一啲依啲咁嘅，即係佢本身就喺依啲咁嘅潛網裡面嘅做即係打工啊，佢事業放喺裡面嗰度嚟嘅。嗯他一定就有好多好多嗰個防範，嚇、嗯，而且佢天才級嘅嗰種咁嘅嚟啊嘛，嚇、嗯、咁但系咧， 唔係啊，仲有即係有諗頭啦，靚仔啦，高啊六尺二寸啊，頭先話頭先佢，其實我好奇怪點解佢之前佢唔係走荷里活做演員咧？ 咁佢就可能啱啱嗰期就有個級別仔喺度，你咁似樣嘅揀呢個，冇揀佢可能係咁樣。 唔係啊，我覺得即係佢自己係有少奇差著啦。佢唔應該搞呢份，佢走荷里活，就係做演員。 咁佢話曬佢其實都唔係好年紀好大， 三廿零喎，今 係啊，三廿零啊。咁啊，不過人各有志，咁但係佢而家咧，即係去到嗰度 大鑊啊！而家大鑊啊！終身監禁啊！ 就好似呢一位仁兄咁樣，呢、這個即係三十年代已經俾人哋拉咗嘅嗰個嚟嚇、嗯，去到而家好似個戲都講佢去到2011年嗰時間至正式咧，就幫佢全部 平反 啊，平反咗咁啊！ 有陣時即係呢啲好唏噓啊！ 係啦， 一個人啊，佢。即係為咗嗰個自己相信嘅理想，只有少少一步行差踏錯就真係。 佢冇行差踏錯喎，但係嗰個叫做喺佢當時納粹黨就對佢咁嘅叫批判，咁、就變成咁樣。咁啊後來納粹黨就已經即係證實咗係一個即係已屬於嗰個叫做係邪惡嘅一個政權。 係啊，即係歷史證明咗佢係啱嘅。 係啊， 不過佢已經唔喺度啦， 已經冇咗4-5年已經過身咁 呢、這个咩啊？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啊！ 系啊系，就系呢样嘢啦。 系啊，好，我哋其他主题冇讲啊。Bitcoin 咩 ？Bitcoin 第四次翻同大家讲。